天的汉城，夏天的北京，秋天的纽约，冬天的台北，走过大半个世界，无处停靠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忘不了你。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，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，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忘不了你。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，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，梦想越来越小，烟也戒不掉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忘不了你。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，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，不管未来多远，忙也没有边际，没什么，我只是忘不了你。四月的柳絮，你说是第一次看见。寒江边，你问我最爱的是谁，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，没人能说，输了，谁也听不见。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，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，简单快乐，却又那么遥远。一遍一遍，你笑着流泪，模糊的视线里依然。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？爱我有多深，想你有几分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我的心没什么，我只是忘不了你。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？16年前的那一天，街角仓皇的吻别，注定了海角天边。海角天边，没什么，你还在我心里面。